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宋子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73集，一个吻100块。 宋子琪在北京， 孔沙迪愣了。孔沙迪找到宋子琪的时候，宋子琪刚回家，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瞧见地上蹲着个姑娘，他一愣，钥匙在手中咣啷响，把姑娘震醒了。孔沙迪抬头，那张脸端端出现在宋子琪面前的时候，宋子琪还以为自己喝多了出现了幻觉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只是出去散步，并没有喝酒。胡同小巷里依然亮着不明不暗的路灯，照着孔沙迪那张娇艳的脸。宋子琪有一瞬间的失神，似乎又回到了高中。冬日里，姑娘穿着小短裙躲在巷子里等自己，有时候自己会躲在墙后看。自己没出现之前，这丫头也不会觉得冷，可一出现，孔沙迪就各种发抖，各种瑟缩，然后扑进自己怀里。每一针宋子琪都记得很清楚。孔沙迪缓缓从地上站起来。 宋子琪。 宋子琪犹豫着是硬还是不硬呢，最终还是硬了。 你怎么来了？ 自从宋子琪去了南航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。孔沙迪在成都的时候总是想，他怎么能那么绝情地说分手呢？自己又不是不让他去考飞行员。孔沙迪只不过赌气地说了那么一句分手，宋子琪怎么就那么毅然决然地走了？怎么就舍得了呢？北京晚上的天冷，孔沙迪很抗冻，露着一双大白腿也不觉得冷。孔沙迪忍不住哭了，他冲过去扑进宋子琪怀里，呜呜的一痛哭，他抽抽噎噎，断断续续地说了4个字。宋子琪听清了， 我很想你。 孔沙迪勾着宋子琪的脖子，把头埋在他胸前。宋子琪两只手垂在身侧，僵着。他微微仰头，忍了忍，喉间滚了滚。 回去吧。 孔沙迪拎着他的衣领，擦了把眼泪鼻涕。 我已经赶不上飞机了。 宋子琪低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是因为赶不上飞机才哭的吗？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 宋子琪微微侧开脸，又恢复了正色。 沙迪，听话，回去吧。 孔沙迪松开他，在他面前站直，这才抬眼去打量他。这一年他瘦了很多，眉骨轮廓比以前更清晰了。 我都听说了。 宋子琪的神情又冷了下来。 所以你是来安慰我的？ 我是来。 孔沙迪是来干嘛的？求和的。他从小作威作福作惯了，什么时候跟人求过和呀？可抬头看一眼眼前这个男人，他丝毫没有求和的意思。当初谈恋爱的时候，明明是他一步步诱骗自己的，凭什么他说要就要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？孔沙迪气得不行，可怎么算，此刻都是自己处在下风，这让他很是苦恼。孔沙迪想了半天， 我是来找你要钱的。 宋子琪奇怪地瞥了他一眼。 多少？ 一个吻100块，你自己算算，当初亲了我多少次？ 那哪算得清楚啊？对于任何女生来说，谈恋爱三个字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尤其是从周思月嘴里说出来的。丁宪被他揽在怀里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不是说不谈恋爱吗？ 四周行人来来往往，偶尔有人将目光投在他俩身上。目光与看一对小情侣无异。周思月低头看丁宪， 丁宪刚来那会儿，周思月毫无准备，原本以为在国外的人忽然空降到自己面前，自己乱了分寸，之前做好的人生规划里其实是没有他的。至少当时周思月眼下所有的计划都与他无关。时隔一年，丁宪重新站在自己面前，周思月快速地在脑海里盘算了一遍这几年的计划，依旧是没有他的空间。自己没时间谈恋爱，也当不了完美情人。一年的时间，丁宪变了，而自己也早已不是过去的周思月了。家庭、地位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如今想来，丁宪的年限还真高，见缝插针，一下就把自己的生活填满了。苏百从的事情刺激不到周思月，真正能刺激到周思月的是丁宪的变化。时间空间满足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众神都已归位。丁宪的每根神经都通知自己的，他原本想再等一段日子，却不料刚才在包厢里丁宪维护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让自己动容了。他平静的心里起了波澜，每根神经似乎都在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于是周思月把丁宪揽过来。 丁宪，我想跟你谈恋爱。 谈吧谈吧，谁不谈谁孙子。谈哪种啊？合则聚，不合则散，还是能回家见父母的那种，还是快餐时代的快餐爱情，单刀直入，以欲望为主题，或者清心寡欲的精神伴侣。 丁宪把这几种谈恋爱的模式跟周思月分享了一下，供他选择。周思月翻了个白眼儿。 我爸妈你爸妈我们都见过了，直接单刀直入吧。 啊呸，孔沙迪说的没错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 哼，女人也很口是心非。 话虽然这么说，相恋一个月的周氏情侣目前还停留在牵手状态。丁宪忽然想起来周思月说过喜欢他叛逆点。丁宪给孔沙迪发短信， 怎么满足男人的叛逆心理啊？ 孔沙迪秒回， 狂野风骚。 你说的是哪方面？ 床上啊。 周思月不会喜欢这种的， 看着越高冷禁欲的男人骨子里越变态。你真以为这个时代的男人都是柳下惠啊？你以为他不看小黄片，他只是嘴上不说，其实闷骚得很，人家高中就看过了。 丁宪的心突突跳。 你怎么知道？ 宋子琪告诉我的呗，还是仨人一起看的。 丁宪无法想象周思月看小黄片的场景，索性岔开话题。 你跟宋子琪怎么样了？ 放下了。 你的口是心非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。 哎呀，你就不能让我伪装一下吗？我决定了，大学毕业后去他的航空公司应征空姐。他不是被禁飞了吗？我比他先飞，我气死他。 祝你成功。 丁宪发完，转而又给周思月发短信。 你兄弟惨了。 周思月彼时正在叶教授的实验室，叶教授刚从台湾地区回来，带了一大沓资料给他看。叶教授手上拎着周思月前几天刚出的图纸观看，然后放在桌上指了指。 第一部分的脚架速度惯量项似乎出了问题，你再拿回去看一下。 周思月正在焊接电线板，抬头扫了叶教授一眼，重新攻下身去跟桌子齐平。他算了算角度，重新拆开，将防护镜拿下来摆在桌上。 上回六轴转动关节的机器人方程我重新解了一下，第十二两个系数重新调整过了，测试过两遍，数据没问题。 叶教授惊讶地看了他一眼。 啊，这么快啊。 周思月低头收拾好东西，手机正好一亮，是丁宪的短信。他看了眼，然后收进白大褂的口袋里，跟叶教授说， 您之前发的几个数据我全部测试了一遍。 叶教授点点头。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就要开始了，其他的事 先放一边。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每年的四五月举行，但时间对于制造一个机器人的周期来说其实是非常短的。基本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要立马投入设计明年的比赛机器人。 最近周思月真的很忙，忙到没时间见丁宪。叶教授那边不断地给他数据测试和程序代码。周思月一边给丁宪回短信，一边低嗯了声。 嗯。怎么了？ 那边回得很快，手机刚放下就又震了。 沙迪说毕业后要去当空姐。 他不是一直想一出是一出啊，正常。 叶徐林对周思月再清楚不过，他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什么事儿都躲不过他的眼睛。他见周思月低头按着手机，咳了一声。 嗯，又是那个小丫头。 周思月抬头看他一眼，把手机放到桌上，重新戴上护目镜，坐在椅子上，偏头将数据值勾出来。 他怎么来清华的？ 您这问的，考进来的呗。 切，我用你说啊，小兔崽子，随口问两句就不耐烦了。不过，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下你。 周思月闻声抬头，男人戴上护目镜后，五官显得更精致了。他嘴唇轻抿，没什么表情。 什么？ 谈恋爱归谈恋爱，别耽误学业。 丁宪正在为叛逆做准备，他跟徐莎莎疯狂扫了一下午的货，买了一袋子护肤品和几条裙子，裙子长短不一，丁宪觉得在商场穿着还可以，怎么回寝室一穿就哪儿哪儿都不合适。 晚上跟周思月约会穿哪条合适呢？ 等丁宪试完所有的裙子，天已经黑了，桌上手机一震。 到了。 丁宪换下身上的长裙，选了件牛仔包裙和白色短袖穿上，又把头发放下来，脸上铺了一层淡淡的粉，涂了层薄薄的润唇膏，站在镜子前一抿嘴唇。其实他身材很好，前凸后翘，该有的都有，小腹平扁，没有多余的肉，除了矮了点，小巧了点儿。暗沉了两年的皮肤在高四这年被他养回来了，鹅蛋脸，黑发散在身后。寝室里其他三人看着他转圈，良久后齐声道： 够 够叛逆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